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三，农历十月初七。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新发地生鲜电商上线，新发地全面启动升级改造。 密云延庆撤县社区， 本市三房轮候家庭年底前全都解决。 北京援藏最大工程获建筑行业最高奖。 北京交通事故快速处理手机客户端本月20号全面启用。 第六届中意创新周在京开幕，双方近350家机构参加。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发地这个传统的批发市场已经在 O2O 领域迈出了新的一步。明年春节后，市民可以通过新发地生鲜网下单送菜上门，这也是新发地向电子商务网络平台迈出的第一步。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我们也将来会建一个1500平米的这个食品安全检测中心。那这些建设呢，单纯你建一个网页或一个网站完全是不一样的。 新发地生鲜网运营总监徐鹏告诉记者，12月初，新发地市场将组织100多家网店初具规模的商户共建新发地生鲜网，打造一个线下体验加线上订单的互联网加平台，解决早出晚归上班族买菜不方便的问题。这个平台除了保障安全，还能做到低价。 比如说我们现在给一个国家机关提供的这个服务，它看下来的话比它原有的供应商要便宜20%左右，包括水果和蔬菜。 作为新发地市场5000多名固定商户中的一个，徐柱的优乐果正在和新发地一起内生外扩。他2012年生意达到顶峰，但是2013年他的实体店却被电商冲击得一塌糊涂。 2013年的水果流水能达到7-8万块钱，2013年2014年的时候呢，好多呢年轻人也逐步性的转行到从互联网上去采购的时候，从7-8万我们降低到1天4-5万块钱的这种销售流水。 去年他就把电商做了起来，现在网上一天的流水跟以前实体店相当。 我们去年一天几千块钱，到现在1天4-5万块钱。 同样是新发地的老商户，经营食用菌的大户张伟选择了外迁。 咱北京像我们去卖货的啊，红绿灯这边是个价位，红绿灯那边就是一个价位，这边呢堵着了，那边呢卖完了，这边呢兴许是3毛，然后再进车呢就是2毛了。 张伟选择的是新发地在河北高碑店建设的分市场。 我们整个项目占地2081亩，总建筑面积160万平米，将依托大仓储。 而来自内蒙古的张春义就是这个市场的第一批采购商。 我在北京采购了16、17年了，我对北京也有感情，但是在北京那个地方吧，一件货加个3块5块，有的小贩他就赚不到钱。 新发地高碑店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树显告诉记者，未来他们要把高碑店市场打造成服务首都，聚焦三北，面向全国的农副产品集散枢纽。 现在咱们总体的招商的商户是达到了8600多户，有80%左右的都是来自于北京市各大市场的这些商户。 咱们二期发展完了以后，能够疏解3到50万的在京人口。刚建立市场的时候，周边都是死气沉沉的。现在市场一启动，你看周边的一些小型的商业现在都活跃起来了，一些房地产现在交投都很活跃的。 市商务委流通规划处副处长李一鼎介绍说，下一步政府部门在做好疏解的同时，也将升级软硬件，借助互联网加，保障北京市民的菜篮子。 先得保证供应，供应的基础上我满足现在的需求，我调整升级，让北京市民的菜篮子啊更丰富、更安全、更便利。 北京日报今天头版刊发评论，转型升级让服务更好。新发地等9大农产品批发市场应时而动，以转型升级的新理念、新路径来编织北京菜篮子，值得点赞。在疏解非首都功能、融入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障城市有效供给。按照规划要求，农贸市场是生活必需环节，面对的不是搬走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管理、逐步升级，让其更好服务的问题。这方面转型升级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城市运转秩序和广大市民生活，应该有好的规划、新的举措。农产品供应作为最传统、最落地的产业， 固有优势明显，制约因素也很多，转型升级并不容易。新发地等农批市场从自身特点出发，扎扎实实耕耘自己的激励市场，注重内部品牌提升，注重搭乘互联网快车，同时精准突破，积极外扩，注重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日渐明晰，一方面让京城菜篮子提质增效，更丰富安全便捷，老百姓得实惠，另一方面也加强了辐射效应，在协同发展大布局中做出文章，让疏解与提升的好处愈发凸显。在协同发展和疏解功能的大要求下，农品市场转型升级无疑将赢得更多发展机遇，关键是视野要更广阔，措施要更精准，以创新思路来提升发展质量，优化发展空间。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安顺昨天会见了加拿大渥太华市市长万晋思一行。王安顺说，作为中加两国首都，两市都肩负着建设好、管理好首都的责任，希望两市互学互鉴，共享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发挥各自科技创新优势，全面深化务实互利合作，密切教育、文化、旅游领域交流，巩固人民友好。万晋思高度评价了两市友城关系发展取得的成果，希望与北京一道继续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发展。会见后，两市市长共同见证了中关村发展集团等企业和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普会见时在座。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日前下发关于撤销密云县延庆县设立密云区延庆区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密云县延庆县设立密云区延庆区，撤县设区后，原密云县的行政区域为密云区的行政区域，密云区人民政府驻鼓楼街道鼓楼西大街三号，原延庆县的行政区域为延庆区的行政区域，延庆区人民政府驻儒林街道湖尾西路一号。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国务院批复精神，密切协作配合，扎实细致做好密云延庆撤县社区的相关工作。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吕希文女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启航十三五， 上个月国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北京市卫计委数据显示，明年本市新生儿将达到30万人，而2014年本市新生儿数量为将近21万人，这意味着不少家庭将再添新成员。专家预计2017年到2019年将迎来生育高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晚上6点，朝阳区千金家园任女士家的厨房里充满热气，香味迷人。 哎呀，我这做点凉皮，女儿怀孕了，就想吃这一口，要生第二胎了，我也挺高兴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一个孩子担心了一辈子，现在正好赶上这个政策，我挺支持的。 任女士的女儿今年37岁，已经是一个2岁男孩的妈妈。政策开放后，她幸运的又怀孕了。最近她和家人收拾出老大用过的奶瓶、衣服，准备迎接老二的出生。 到了2020年，老大他应该有个7、8岁了，就希望很顺利的入学。老二呢，然后幼儿园的这种比较安全，那个时候还不算太老，还能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事实上，二孩政策的放开不仅改变着一个个小家庭原来的计划，对于目前已有的医疗、教育等社会资源也是一种考验。在国家把生育选择权交还给家庭的同时，如何打消家庭的生育顾虑才是更多人关注的焦点。 不管我们是作为丈夫还是说孕妇本身，那第二个孩子的假期福利，在怀孕生产过程当中呢，医疗的这种保障等等，这些是不是还都没有落地的政策。另外还有一点，只是一个两居室的话，可能将来两个孩子就不够住了啊。那这种限购政策会不会跟着这种二孩的政策，所以也希望能够有所调整。 对此，市卫计委近日作出回应表示，为了配合政策，今后本市3级医院都要开设儿科。而针对产妇见到男的问题，卫计委表示，如遇特殊情况，将有计划地向社会资本、妇产妇儿医院购买服务。 与此同时，人口增长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应对老龄化问题都将带来益处。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陆杰华告诉记者， 北京无论是生育意愿或者申请的话，可能会有所增长。短期来说，对2017年或者2018年出生会形成一个堆积的影响，小的一个高峰。长远上来看，可能对我们经济这种的发展，人口红利适当的延期，应对老龄化，以及呢缓解出生心理，都会有明显的一种作用吧。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今年年底前经过复核仍符合条件的，并且是在2013年4月19号四房合一政策之前备案的保障房轮候家庭住房困难将基本得到解决。据统计，这类家庭在全市还有3万多户，目前各区正在抓紧筹措房源，开展资格复核和后续工作。针对有市民提出保障房收入标准多年没有提高的情况，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资格复核中，各区队因为备案时间较长、收入正常增长的轮候家庭，将结合房源和轮候家庭数量等情况分类处理。同时，本市还积极引导不再符合准入标准的家庭，通过申请公租房或购买自住房等多种方式解决住房困难。本市日前还出台了市场租房租金补贴政策。这意味着本市的保障房政策从以建设为主变成建设和市场补贴并行，这将更广泛地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北京援建西藏的最大单项工程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获得2014至2015年度鲁班奖，祝总承建的白俄罗斯明斯克北京饭店也同时获奖，这是中国建筑行业内的最高奖项。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位于拉萨市柳梧新区，体育场可以容纳2万人，体育馆有4000多个座位，还有一座牦牛博物馆，这是北京市援建的最大单项工程，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西藏功能最全、规模最大的群众文体中心，填补了西藏没有现代化大型体育场所的空白。这次获奖也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明斯克北京饭店坐落于白俄罗斯明斯克市斯维斯洛河畔，是一座具有徽派中国风格的酒店，是白俄罗斯当地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酒店。据了解，这座酒店是北京市政府支持的重点项目，设计、施工和工程质量验收都采用了中国规范标准。 不需要司机驾驶的地铁列车，即将在北京轻轨 S1 线使用的磁悬浮列车，上千张北京地铁老车票，这些都是昨天在第6届北京国际轨道交通运营及装备展览会上亮相的展品。展览中有我国自主研发的各种先进车型，让市民大饱眼福。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这个是全自动的驾驶模式，不需要人工干预。 一进展览中心，一台地铁自动化驾驶模拟台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只需要按下按钮，列车就开始自动运行。北京交控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彭月美介绍，这套系统是北京首个自主研发的全自动运行系统，将用于明年年底开通的地铁烟房线，未来还将在3号线、12号线、新机场线等5条线路使用。 就好像你觉得车跟活了一样，早上它自己就醒了，自己就检查自己没问题了，那我就出去了，然后到了哪儿了，我该停了我就停。一天这么走完了以后，到了库里，他自己知道提醒清洁人员来对我进行清洁。而且我们做过一个故障率的对比，我们国内的产品一点不比国外的差，我们的故障率更低。 在另一个展台，记者看到了一辆灰色车头、红白色相间车厢的磁悬浮列车模型，这就是首次亮相的将用于北京轻轨 S1 线的中低速磁悬浮列车，由中国中车唐山公司自主研制。项目部负责人艾龙介绍，这款车型长宽分别只有15米和3米，噪音控制在70分贝以内。 咱们这个车悬浮起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安静，比方说你要背对着它站，过去个车你可能都不知道。它这个车比普通的咱们的地铁车要短，有一个很小的弯它可以过去，适应一种比较复杂的地形。 面对这款新车，来参观的市民袁女士显得十分期待。 磁悬浮的那就更高级了，想要试一试吧。 另外，在北京地铁公司展区还展出了从1969年开始的各个年代的地铁票、纪念车票上千张，市民可以凭身份证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免费换票参观，展览将持续到11月20号。 市交管局、北京监管局、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昨天下午发布，本市第一个快速处理交通事故的事故易处理手机客户端 APP 本月20号将在全市推行。 今后发生剐蹭等检疫事故，司机不必等交警前来处理，通过手机拍照上传照片就能快速处理事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事故双方司机拍照取证后，通过手机客户端将事故影像传到机动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的平台，交管部门就会远程指导交通事故定责，保险公司也将同步受理保险报案和理赔程序。市交管局事故处副处长来建哥说， 我们现在处理一起事故呢，平均40分钟，那么对小的事故呢，差不多需要10分钟、20分钟乃至半个小时。那么如果运用 APP 用这个事故易处理的，我事故的站路时间可以大大缩短，可能也就2-3分钟，这起事故就可以挪到路边，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个事故的站路时间。 五月份手机客户端快速处理先行在海淀中关村、昌平沙河地区试点，不完全统计，手机客户端公众浏览达到25531人次，安装注册近7000人次。海淀中关村交通大队队长向劲松说， 11月2号到11月11号，就晚上4点到7点这一时间段，一共是有169起的两车事故，但是我用 APP 处理的达到了103起，这个比例应该已经达到了60%，效果还是比较好。 手机客户端适用于本市道路上发生的机动车之间只造成车务损失或人员轻微伤，而且车辆能够移动的交通事故的情况。据了解，目前人保车险、平安车险、中华车险、阳光车险等各保险公司都已做好快速处理的理赔准备。 昨天，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绑架抢劫案进行宣判，同时通报近3年来涉及严重危害群众生命安全重大犯罪案件审理情况。调研显示，类似的以图财为目的的抢劫绑架案件呈现出团伙性、有预谋性，而物业管理不善往往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被告人刘武犯绑架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随着法锤的落下，被告人刘武和杜开威因犯绑架罪、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17年。2014年6月3号，刘杜二人在丰台区某小区电梯内将一名年轻女性绑架，在索要50万元赎金后，害怕罪行败露，将被害人杀害。二人还曾在一居民楼电梯内劫持一名女性，并抢得16000多元。主审法官石磊介绍， 这两起一起抢劫、一起绑架，都是在这个家门口的这个电梯劫持被害人。他们选择这个目标都是一样的，单身女性开车。回来比较晚。 二中院的数据显示，近3年来，法院审理的各类严重危害群众生命安全的重大犯罪案件总体呈下降趋势，以图财为目的的抢劫绑架类案件80%以上为有预谋的犯罪。二中院刑二庭庭长谭劲松说， 现在我们发现这种拦路抢的相对来讲少了，但是事先踩点的有针对性的抢劫这种啊比较多了。对熟人的抢劫，就是知道你家有钱的这样的熟人的抢劫有所抬头。 在部分案件中，犯罪分子还会以送快递、咨询、售后服务等名义进入室内进行抢劫。针对这一情况，谭劲松法官提醒， 一个是家里少留贵重物品，少带现金，别到处炫耀。 另一方面，这类案件的发生也给物业管理敲响了警钟。二中院副院长崔阳说， 有的物业公司楼道、电梯啊，以及小区的关键部位没有监控设施，有的监控设施长期不能使用，这个也是我们要警示社会的一个方面。 大兴公安分局民警16号晚上查获了一名犯罪嫌疑人，他利用车载伪基站一两个小时发送几十万条诈骗短信，并从中牟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解明的报道。 11月16号晚上9点多钟，大兴公安分局巡警支队民警巡逻到新源街盛源桥附近时，发现路边停着的一辆标志轿车十分可疑。 标志车上面有一个类似于就是发射装置的一个天线，这个司机一看警察过来了，他拿了个东西就把车座里东西一盖，发现有一台电脑、一个主机，还有这雷达发射装置。这人当时就承认这是伪基站一套，发的诈骗短信，第二个是垃圾短信。 民警当即将嫌疑人控制，并移交给北藏村派出所做进一步审查。 我们全买的，是从网上买的， 网上买的。 嗯， 花多少钱买的？ 13000。 发广告用的。 但手机号是虚拟的，你自己的号，还是你想设定哪个号是哪个号？ 应该是想设定哪个设定了。 哦，那你是给谁发？给自己发，给别人发？ 别人。 别人找你给你钱，你给别人发这信息是吧？ 嗯。 你发了多少条了？现在？ 我调的40。 40万是吗？ 嗯，给你多少钱呀？ 给200。 这东西合法吗？ 不合法吧。 犯罪嫌疑人张某多年前就开始散发小广告，如今鸟枪换炮，用上了高科技。 一是流窜作案，人流密集的地方，它这个数据发送量就比较大。它会通过这个移动的这个手机信号塔来了解它周围所辐射的这个用户，然后通过这个移动塔就向这周围用户强制发送这种信息，想模拟谁的号，模拟谁的号，工商银行的，你中奖了什么的，也是一个诈骗手段。我们抓获他的时候，正好是一男一女在车上现在购买发票，证明他发送这信息起到作用了。 张某现已被大兴公安分局依法拘留，他所使用的北基站的主机已送交移动公司做进一步的技术鉴定。 新闻广播消息，国内油价昨天迎来年内的第11次下调，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从今天0点起，国内汽油每吨下调85元，柴油每吨下调8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价格将由现行的每升5.86元下调到每升5.79元，95号汽油将由每升6.24元下调到每升6.16元，分别降低了7分和8分钱。以居民家庭小轿车50升的油箱为例，调价后加满一箱油，大约可以少花3.5块。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第6届中意创新合作周昨天在北京开幕，会议为期3天，由中国科学技术部和意大利教育大学科研部共同主办，双方近350家机构参与，预计将达成150多项项目合作意向。开幕式选择5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会议还将就航空航天、环境可持续发展、生物医药与生命科学、农业与食品质量安全、创意产业与设计等领域讨论并进行项目洽谈对接，促进技术转移。自2011年北京市科委和意大利创新技术推广署联手共建中意技术转移中心以来，共组织了双方上千家企业3500多项次的技术对接，达成合作意向500多项，促成了一批技术项目在国内多个省市落地，发挥了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21，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16年高考报名第一阶段网上提交报名申请已经结束，从昨天起到20号，符合报考条件、通过报名资格初审的京籍考生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都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上网填报个人信息并缴费。 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与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策划，北京电视台、西藏电视台联合制作，北京卫视档案栏目组承制的六集大型系列纪录片《西藏》，从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每晚10:38播出。 北京演出公司昨天宣布，第20届人民大会堂北京新年音乐会将于12月31号晚上7:30上演。捷克最杰出的指挥家之一彼得·阿尔特里克特将携手捷克爱乐乐团首次登上人民大会堂。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景，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8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山区有小雪，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因北部地区有雨夹雪，偏南转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 您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几百名务工人员找工作被骗，不发钱白干活，还要倒贴钱；未实名手机卡被陌生人补办，建议早日实名制登记。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从四川德阳来北京务工的小张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有人在五八同城、赶集网等招聘网站冒名大公司发布虚假招聘信息，以收管理费、生活费、培训费等幌子诈骗应聘者钱财，被骗应聘者竟多达数百人。记者调查发现，如今这种形式的诈骗已经成为成熟的产业链，外来务工人员被当作免费劳动力，被所谓中介敲诈贩卖。来听报道。 我从四川应聘过来的，五八同城网上，这个招聘的是押运员，他说在这里培训七天当保安，培训16天就把我调到可口可乐公司，说当搬运工。 说话的人就是小张，他十月初看到网上有人发布了从北京到德阳的货车跟单员的职位信息，就乘坐火车来到了北京应聘，但没想到非但公司没有拿到，连自己的路费也被骗光了。 叫他给钱也不给，没一个身上有钱了。现在招聘那边的花的钱跟这边花钱一共花了2400多。 和小张遇到同样情况的还有一位来自安徽安庆的小丁，他说 借助这个物流公司的名义就发布招聘信息，然后把我们骗过来，说办一个押运证或者是货运证，满了一个以后给你打发回家，就你回家等着证，其实就没有证，只是让我们去免费的给人当保安。 一位务工人员向记者出示了一个厚厚的本子，其中密密麻麻近400个红色手印，这个本子是一个受骗者人员名单， 就是其他上当受骗的人的名单， 发现了是骗子不想干，然后他让你写个申请离职， 不写了你走不了。 一开始我们在保安公司身份证都压在那。 据了解，这些虚假信息发布者以保险费、伙食费、物业费等理由向应聘者收钱，也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记者在一位外来务工者的协助下联系到了其中一位虚假招聘信息的发布者。 我也是给人做事的， 为什么是骗人呢？ 对，你听我说，红超，你觉得你要还挺好，要不直接给你送工厂去了，你回家都回不去了。 那你给我介绍一下，让我也去跟着你干呗。 那你我这工作你能做了吗？你骗人那个对得起良心吗？你加入我们集团，骗人集团你不得交点加盟费吗？ 这些外来务工者曾多次报案，但警方都以经济纠纷为由不予立案。对此，长期从事互联网领域法律研究的赵占领律师分析， 这肯定是个违法行为，甚至涉嫌犯罪。从劳动法角度来讲，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你们是不能够收取任何的费用的。保险缴纳的义务呢，它实际上是用人单位，而不是劳动者。另外，像身份证，这绝对是不能扣押的。同时呢，还应当跟求职者之间呢签订这个劳动合同。这个事情呢，还有可能涉嫌这个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呢，应当在接到报案之后及时的去立案去侦查。 郑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说他的移动手机卡没有办理实名制登记，已经使用了2年多，前几天突然没法用了，去营业厅一问才知道，这张卡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办理了实名制登记。 手机号码是刚来的人手买的，用了2年左右，是11月15号上午吧就不能用了，我就去营业厅问吧，他们告诉我那叫什么过户还是实名制。当初买的时候我就没用过身份证，通过就那报刊亭吧，一直用着也没出过任何问题。他办理业务人的密码他都知道，我都不知道他那人是怎么知道的。 移动客服10086解释，办理手机卡实名制登记需要具备这些条件。 咱们现在这种补卡，除了要求的用这个，一般就是密码加3条通话记录加那个办理人的身份证，一般是这3个条件来办。或者说有可能别人知道您的通话记录，就是冒领这种，比如说被办理的这种情况。 郑先生的手机密码和通话记录是如何泄露的，暂时查不出原因。他想把卡补办回来，却遭到了拒绝。那么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案呢？移动客服10086表示。 这肯定现在等于要重新补完了，肯定现在已经是实名制情况了。如果说办理补卡，肯定需要就是县机主的这个身份证原件才能办理补卡。 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县机主是谁呀？ 对，这个目前我们这边没有这种直接的解决方式。 移动客服10086表示会把问题上报，等待进一步处理结果。新闻热线对此将保持关注。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